非其利耶，非產球，非節羅，非波拉耶。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咧，就係屬於空而來狀嘅道理。咁啊，我哋就解釋，咁啊，非造之，非之羅。咁我哋今日咧就係由非其利耶開始。咁啊，印度話叫做其利耶啊，咁啊，中國話就叫做精進。咁啊，精進咧就係有時尚呢一方面，亦有理性呢一方面。咁啊，就時尚呢一方面，所謂精進就無體性嘅，就係由修前後嗰五道，或者你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禅定、智慧。你對前後各五道啊，係精進修行，不休不息啊，就無懈就無怠。咁啊，精進佢修呢前後五道啦，咁啊名為叫做精進，就屬於呢個時尚呢一方面嚟講。咁啊，若是話在呢個理性呢方面嚟講啊，就係我哋修行前後五道之時。我哋即使是精進修行，但是內不見有呢個身心，外不見有世界，觀一切諸法空寂，不見有能修之我，亦不見有所修之法，咁就名為叫做離精進。所以在呢個《法句經》裏面講啊，佢話若起精進心，就是妄。非精進啊！佢若能心不妄，精進無有涯。咁就説明咧，我哋如果有心，所謂精進行道啊，就唔係真精進，而係在呢個時尚呢方面嚟講咧，就叫係精進。但係如果啊，我哋想入理精進咧，我哋一定要了達冇呢個能修所修啊！咁啊，呢個精進嘅功德咧，就係無有邊際啦。嗱，咁啊，在呢個《大智度論》裏邊講，佢話身口意業啊，係直言不動，名為叫做大精進，呢就屬於咧從呢個事精進啊而進入呢個理精進。咁啊，非產題嗱，咁啊，產題。中國話叫做忍辱啊，凡係忍就在於呢個心忍，咁啊辱咧就係在於呢個外境個污辱或者咧係侮辱，咁啊任何人對自己所謂非禮還家、毀破賣辱啊，或者以呢個刀劍加害，我都能夠忍受，咁就名為叫做忍辱。咁啊，忍咧就係有五種嘅。嗱，第一種就係叫做生忍啊。生忍咧，生就係對眾生，即是係對方。咁啊，任何一個眾生啊，對自己雖然咧係種種嘅凌辱啊，但我哋唔好俾呢種所謂外境咧染咗我哋呢個心。咁啊，我哋呢個心啊。咁啊，仍然係向於呢個道，而不為咧呢個外邊呢個靈慾之境咧所主。咁啊，名為叫做生忍。咁啊，第二就叫做法忍啊。例如我哋修行嘅時候，有呢個寒熱啊，或者種種嘅疾病嚟到侵擾自己。咁啊，即使咧我哋病到啊。所謂醫生都判定不能再生存於呢個人世噶啦，我哋咧都唔好俾呢個死字啊嚟到嚇到自己呢個道心住啊！我哋仍然咧所謂忍受，我哋了解到人入生就一定係有死啊！我哋在呢個時候咧，咁啊更加要精進行道啊，咁就名為佢嘅法忍。咁啊，又或者咧，我哋每個修行人，所謂每一個人個業力就唔同啊。咁啊，因此啦，佢呢個福報嘅業有大小。嗱，咁啊，如果呢個入福報嘅人， 咁啊，佢正在修行嘅时候，咁啊，当然啦，所谓四事供养都无有欠缺。咁啊，但如果自己冇福报啊，咁啊，即使有心去修行，但系由于呢个四事供养有所欠缺啊，咁啊，我哋咧都要忍受。我哋知得自己我哋个福报冇咁大，所以四事供养啊，唔单系有所欠缺，我哋要忍受，就甚至无啊，简直咧都完全冇人供养自己嘅。咁啊，我自己咧都要忍受，唔好俾呢个所谓因为冇人供养自己啊，而自己咧退道心。咁啊，呢种就名为叫做法忍。咁啊，第三咧就系叫做无生忍啊，就系我哋正在受忍辱之时，咁啊，我哋自己咧就要作观。咁啊，我系唔系存在咧？咁啊，当然我啊就本性空，无我可得。咁啊，既然都无我可得啦，咁啊冇呢个能忍受之我咯喎，咁啊又何来有呢个忍受之法呢？所以咁就叫做无生忍啦。嗱，第四就系无生法忍。嗱，无生法就系一切法本是无生啊。咁啊，既无生，即亦复无灭。咁啊，说明我哋一心之理啊，系清净直灭嘅。咁啊，无生无灭故，我哋叫佢做无生法忍。咁啊，第五咧就叫做直灭忍啦。咁啊，就究竟成佛咧？咁啊，了一切法系清净直灭，系平等平等啊！所谓究竟清净，咁你正如是直灭嘅道理，得成佛道啊！咁啊，呢个心咧系不动如如，咁啊叫做直灭忍啦。嗱，咁啊，所以忍啊，就虽然有五种，但我哋原则上咧，一个用功修行嘅人啊，对于呢个生忍，如果呢个法忍啊，呢两种忍咧系最重要啊！我哋能唔能够进入呢个无生忍、无生法忍、直灭忍？咁我哋首先咧就对于呢个生忍，如果呢个法忍咧，睇下咧做得好唔好啊？咁啊，如果我哋呢个生忍、呢个法忍都尚且做唔到啦，咁啊，至于话其他无生忍、无生法忍、直灭忍咧，就更加唔容易做得到。咁啊，在呢个现实环境之中，你话边一个人啊唔俾人哋毁谤咧？咁啊，呢种就叫做生忍啦，就系、是、对方啊有好多个众生或者任何一个众生啊，咁啊对自己咧，咁啊横加毁辱，咁啊叫做生忍。嗱，至于法忍啊，咁每一个修行人或者四时供养欠缺，或者天气寒热转变，或者疾病来临，咁啊亦都在所难免嘅。咁啊，我哋亦都要忍受啊。咁啊，生忍与共法忍咧，能够忍得好啦，咁先可以进一步谈呢个无生忍、无生法忍啊，与共咧系直灭忍。嗱，咁啊，忍辱一法，咁啊，讲来就系容易啊，但系真正能够做得到嘅咧，但系唔容易啊。啊，你话布施，咁啊，好多人做得到。啊，你话持戒，咁啊，佢自己修行啦，咁啊，都好多人做得到啊。但呢个忍辱呢两个字咧，就真真正正好多人咧唔做得到。咁啊，因为忍辱做唔到啊，咁啊，对于前后呢个五道啦，咁啊，亦都咧修得唔系几好啊。咁啊，所以有一则寓言，咁啊，对我哋呢个修行人啊，对于呢个忍辱呢一法咧，就系好重要噶。收一同事，咁啊，在一个乡村里边，咁啊，有一只乌龟，咁啊，就唔系几大只嘅，系一只细细几个龟。咁啊，同埋两个雀仔啊，咁就好好朋友。咁啊，有一年咧，咁啊，天寒啊， 嗰啲田咧冇水，而又陽光普照，咁啊曬到嗰啲田咧，咁啊真係似得龜裂啦！嗰啲泥都爆開啊，一滴水都冇。咁啊，當然嗰只龜咧，佢就行唔得幾遠啊！佢想去到嗰啲有水嘅地方咧，亦都唔容易，因為佢身體重啊，佢走得慢。咁啊，變成頸渴咧，就渴得好辛苦。咁啊，前後左右嗰啲田冇一滴水嘅，又有嗰啲田基咧，咁啊阻住，咁啊變成佢冇法子活動啊！咁啊就呢個所謂渴之苦。咁啊，但係嗰兩隻腳仔咧就好啲啦，佢會飛啊嘛，而且佢又飛得快啊！咁啊幾秒鐘啊，或者咧三兩個字。佢就可以飛到啊呢個有水嘅地方咧，咁啊飲飽先至翻嚟。咁佢就好同情呢只龜啊，但係自己無能為力。咁啊有一次咧，咁啊呢只龜就要求嗰兩個雀仔啊，咁啊同佢搬家喎，就將佢搬去第二處，搬到嗰啲有水嘅地方，咁佢咪可以有水飲啊，咁啊得以生存啦。咁啊，但呢兩個雀仔咧，佢都好樂意啊，幫呢只龜，大家一場老朋友。但係咧，佢哋要求呢只龜啊，要答應佢一個條件。咁啊，乜嘢條件咧？就係話嗱，咁啊，你想去到呢個有水嘅地方，咁啊點樣去咧？佢話我哋兩個雀仔啊，有佢擔一條樹枝嚟。個嗱你咧？这个嘴啊就咬住这个树枝的中间，就说我们两个雀仔的嘴呢，就一个嘴就担住这边的树枝，还有一只呢就担住那边的树枝，那等于说两只雀仔那担住这些树枝的两边，那么它的龟就咬住中间，那么雀仔一飞，那么就可以将那只龟啊凌空就飞到第二个地方，飞到那些有水的地方，就放它落地啦。咁啊，佢所以有个条件咧，就系话嗱，当我哋凌空飞起嘅时候，佢话你千祈就唔好擘大个嘴啊！佢话乜嘢环境啊，你都要忍受。佢话如果你一开口啊，咁啊等于话离开嗰个树枝啦。岂不是咪从呢个半空跌落地咧？咁啊，砸至死噶！佢话所以我搬你，帮你运你去第二个地方可以。佢话但系呢个办法之中咧系最好噶啦。除咗呢个办法就冇好嘅办法，所以你一定要遵守我哋个规矩。无论啦有乜嘢嘅境界意志，你都要忍受啊！你千万唔好开口。嗱，咁啊，如果你开口啊，你唔咬嗰条树枝咧，咁你跌落嚟跌死啦，咁就唔关我哋嘅事。你考虑清楚，咁啊，当时嗰只龟咧，佢因为太过颈渴啦，所以亦都咧万事都应承。好啦，既然应承，咁啊实行啦喎，咁啊两个雀仔，咁啊有人咧，佢就喺度边担到一支啊，大咗系一尺长嘅树枝，咁佢就担到翻嚟，咁啊同嗰只龟讲，佢话嗱。我哋家开始，咁啊你咧就咬住呢个中间，咁啊我哋就担住里边，咁啊起飞啦！嗱，你记得啊，你千万咧有呢只警戒意识，你唔好擘实个嘴啊，唔好开口啊！如果唔系就会跌死噶。咁啊，佢只龟咧，咁嚟应承咧，咁佢就起飞啦。嗱，咁啊两个雀仔一谂，如果拉直啲。去到呢个有水嘅地方咧，好快嘅，真系三几分钟就到啦。但系咧有个难题，佢所经过呢个上空啊，要经过几条村。咁你话两个雀仔担住个树枝，然后嗰只龟啊咬住嗰啲树枝，响个半空中飞起嚟，咁啊经过啲村庄咧，梗系有好多人出嚟睇嘅。咁啊，觉得好奇，就梗系有人嘈天花肺嘅，咁就恐防嗰只龟咧唔忍受得住。但系佢如果谂啊， 运一个大弯弯啊，咁啊肥过呢个村庄咧，咁啊好防止个力量，两个雀仔咧唔够力量，所谓呢个飞行嘅力量咧唔够啊，因为个只龟咧太重啦，咁啊所以佢就预先咧，佢只龟咧就讲得好清楚，就等于话咧佢要拉直线而行，好似飞机咁样唔使转弯啦，拉直线响天空过。咁啊，由于佢已经同嗰只龟啊有咗合约，等于话乜嘢嘅环境你都唔好口唔好路，咁啊应该就唔会发生意外嘅。所以佢就拉直线咯，咁啊自己冇辛苦啦，咁啊亦都唔需要考虑啊，恐怕半路唔够力啦，会跌落嚟啦。咁佢当佢拉直线飞到半路咧，因为一定要飞村庄啊，咁啊果然就出事啦。咁啊，因为佢虽然飞高啊，绝对唔系好高，咁啊，比佢啲屋咧就略为高啲啦。因为只龟好红啊嘛，两个雀仔未必有咁大嘅力量啊，飞得太高。咁啊，由于啊唔系好高，只系咧避过佢啲屋，避过嗰啲树，唔好碰到啫。咁啊，因为唔系好高啊，咁啊，村里边嗰啲细路仔咧，咁啊都系好奇噶嘛，啊一望。乜咁得意嘅啦？喂，咁啊真系得意啊！咁啊两只雀仔，咪担住一条树枝，个树枝里边只龟喺度咬住，咁啊凌空起飞啊！你话系咪得意啊？咁啊真系好少有人见到嘅，我相信座上诸位都冇一个人见过嘅。咁佢就好得意咧，咁啊嘈啦！你哋嚟睇啊睇啊，呢只乌龟几得意啊！喺个天柱都会飞噶。嗱，你哋睇下，两个雀仔所担嘅系三只只乌龟，咁啊呢班细路仔咧，左一句又系龟啊，右一句又系龟，咁啊龟得几龟咧？嗰只龟就唔忍得啦，咁啊成日俾家就话佢系龟喎，佢就唔忍得，佢就想话闹一句啊，你龟乜嘢啊？点不知咧，佢想闹一句。嗰、那个龟乜嘢个龟字啊，啱唔啱开口？乜嘢嗰两个字都未曾讲啫，就系、是、第一个龟字一开口啦，一开口咪跌咯，咁啊跌落咪实系跌死啦。咁啊，当时嗰两个雀仔啊，佢就热喉叹息啊，佢唔能够忍受呢啲咁嘅外境咧，所以。结果就粉身碎骨啦！佢唔遵守呢个诺言，结果亦系跌死啊！咁啊，呢个字就系警惕啦。我哋做人，尤其是我哋一个修行人啦，我哋真真正正要修呢个忍辱啊！我哋只有忍辱，先就可以护持我哋呢个身行啊！我哋只有忍辱，先就可以生起呢个慈悲。咁如果忍辱做得好，我哋忍受一切嘅患逆，同时更要生起一个慈悲心啊！咁啊，怜悯对方嘅苦恼啊，你唔好怪佢，你仲要度佢，咁啊，于是咧，先至证明你啊系一个有忍辱修养嘅人。所以《永嘉禅师》呢个正道歌里边讲啦。就话从他谤都任他飞啊，个百招天不徒自疲啊！佢话我问得恰似入金路啊，消融遁入不思议啊！佢话我哋一个修行人，即使有咩逆境，佢对方将自己毁谤，或者咧系辱骂，你由得佢骂，骂系佢骂。罪过是他自己受啊！我这个被骂的人无关痛痒啊！我只要能够忍受得了，与自己一啲关系都不会拉得上啊！所以话从他谤啊，你由得他毁谤嘛？你就任他飞啊，由得他非议自己嘛？咁啊，如果我忍受落咯，咁就变成呢个罪过就归他自己啊！就好似乜呢？就话好似一个人堆一堆柴，或者堆一堆好大嘅草啊，佢放火烧天，你话呢个天俾唔俾佢烧到？ 咁啊，當然就俾佢燒唔到啦。個天咁高，你放火燒天啊，你又點樣可以燒得到咧？你就只有啊，增加你自己個爐。如果你燒完一堆柴，燒唔爛個天啊，你就好辛苦咁，又去生柴，又去冧高嗰啲柴，又燒，你只有辛苦加柴。但你个天始终你烧唔到啊，就等于话，虽然别人咪放自己啦，咁如果自己呢唔接受，咁呢个围放亦都归于自己对方，即系归于自己个反面，即是系对方，咁与自己呢就冇咩嘢关系嘅，呢个罪过就归于对方啦。所以话我问唔得合子饮金啊！我听见人家哋如果毁谤自己咧，我唔担唔烦我啊！我仲当为饮金露水一样啊！点解咧？就因为佢个毁谤，咁啊成全我自己呢个忍辱心啊！若是对方唔毁谤自己啊，就考验唔到自己嘅道心。咁啊，现在由于对方毁谤自己。咁啊，自己能够忍受得来啊，我证明自己嘅道心呢、这个忍辱心好啦。所以话消融得进入之余啊，由此呢、这个生忍法忍啊，就可以咧进入啊呢、这个无生法忍，乃至咧系绝灭忍啊。嗱，咁啊佛咁啊亦都说过一个譬如，佢话好似有人。咁啊，佢送一件礼物俾你，咁啊，如果你唔要啊，咁啊呢件礼物又点样可以安置咧？咁啊，当然对方咧自己受翻。任何一个人送嘢俾自己，自己唔要啊，咁啊，梗系对方自己带翻转头，自己攞翻啦。咁啊，别人毁谤自己亦系一样啊。你唔受，你唔好生气，你唔好烦恼。你自己好啲忍下嚟，你唔好同佢嘈，咁就乜嘢事都冇啊！咁啊，就反而佢呢个生起一种啊，所谓嗔恨心毁谤人嗰、那个人啊，佢毁谤人唔到对方咧，能够忍受啊，咁啊变成佢呢个毁谤嗰种罪过，就归翻佢自己受啊！就如同一个人有一件礼物送俾对方。咁啊，对方唔受呢、这个礼物就归翻佢自己受啦。咁所以我哋一个学佛嘅人，对呢个忍辱咧，咁啊应该要学啊，应该要行，即系善恶。嗱，咁啊，中国话咧就叫做正类啊。嗱，正就系直正啊，类就系观照。咁啊，直正就系指啊，观照就系观。咁善罗咧就系只观不言，咁啊亦名佢哋正思维，凡系有思维都系属于佢哋邪思维啊。咁啊以我哋在呢个禅定之中，所谓无思而思啊，念都系照顾自己个话头，念念都系照顾自己个本性啊，念念都不为境转，咁啊不落于思量分别。咁啊，呢种就名为佢嘅真正嘅思维啊，系叫做真正嘅正觉。嗱，咁啊，禅就系有世间禅，有呢个出世间禅，同埋出世间咧嘅上上禅。咁啊，世间禅就系有两种啊。嗱，咁啊，一种系叫做凡夫禅，咁啊，一种咧就系叫做外道禅。咁啊，乜嘢叫做凡夫禅呢？就系我哋一个人，咁啊，佢修呢个四禅八定之时，佢地地都执着啊，地地不透彻明了。咁啊，当然佢唔能够断烦恼，出三界了生死啦。但系由于佢修呢个四禅八定之故，能复烦恼，所以名为咧。叫做凡夫禅，咁啊若要话外道禅咧，就系、是、与呢个凡夫禅所修嘅咧系一样。咁啊，但系佢呢个执着啊， 就比之呢个凡夫咧仲要重。咁啊，因为外道啊，佢有一种邪见啊，佢执一切法，或者咧系邪，佢执一切法，或者系断啊。咁啊，佢迷呢个有漏天，作呢个无为解。就例如佢证得呢个初禅，佢就当为初果啊。乃至证到四禅，佢就当为四果啦。咁啊，呢属于呢个外道禅。嗱，咁啊，凡夫禅以及外道禅啊，呢两种咧称为叫做世间禅，因为佢唔能够啊超出呢个世间，永在世间中流转生死。例如呢个七趣之中嘅四禅。同埋呢个四空天，乃至个第十卷呢个五十重音波，其中亦有呢个外道禅。咁啊，出世间禅呢，就系属于佛弟子所修啦。咁啊，我哋出家者或者观空不净，或者观十字苦，或者观心无常啊，或者观法无我，或者修呢个空无相啊，无作三昧。总之咧，系依佛个开示教导，然后咧闻佛说法，咁啊知呢个世间嘅诸法都系无常，都系大苦啊。咁啊，世间法都系无常，都系大苦。咁啊，原则佢呢个过患啊，在于边处咧？就是由一个我执，咁啊，因此佢就修呢个四念处，或者修呢个三三昧啊，咁啊，目的就要断除呢个三界嘅我执。咁啊，如果呢个我执断咗啦，咁既然无我啊，就唔会做呢个杀盗淫业，就唔会有呢个生死之因。咁啊，唔做呢个杀盗淫业，断咗呢个生死之因啊，咁啊呢个生死个果报，亦都同此枯竭，从此就超出三界，所谓逍遥物外，真正解脱，永不受生死，咁就名为佢就出世间时。咁啊，出世间嘅上上时。咁啊有两种，咁啊出世间嘅上上禅啊，边两种咧？嗱，咁啊一种就系叫做菩萨禅啊，同埋一种系叫如来禅。咁啊菩萨禅就系菩萨啦，佢未曾闻呢个万法为心以前，佢未曾了解即空即假即中嘅圆三谛理。咁啊，佢虽然都是知得，亦都听闻佛讲啊。所谓一切众生都有性，了解佛性是非空就非有。咁啊，由于佢未曾进入呢个初地位，未曾初无明，未曾正法身啊，所以佢先修空净。咁啊，同于呢个异性人。咁啊，若是话利根菩萨。佢就修空观无相，就无作三三昧。咁啊，若是呢个顿根嘅菩萨啦，咁啊，同于呢个藏教嘅行者，佢修呢个无上观啦，咁啊就断呢个三界嘅我执，咁啊证得呢个小乘果。咁啊，但系菩萨咁啊目的就最后啊希望成佛。咁啊，佢虽然见小果啊，佢不住于呢个小果，不住着呢个天空里啊，所以佢从空出十假观，广学四教四门，广学众生嘅方便，广闻妙法，修十假观。咁啊，假观成，佢就得到菩萨嘅四无所谓啊，就话第一系总而无所谓，咁啊总是知佛。所说的妙法，第二是他的知根的无所谓啊，知众生根基的区别大小全实不同。那么第三 就是问答无所谓，凡是有问他都能够答。第四就决而无所谓，因为众生有所问，那么菩萨有问必答，能够解决众生这个疑问，那就叫做决而无所谓。那么菩萨能得知的事无所谓，才是可以鉴机说法，所谓言不虚发，就教无浪之，凡有所说都能令众生得利益，那就叫做假观证。那么然后再从假观出，那么收拾空观，那么破无明，正法身啊。那么他这个三观是次第而收拾的，三烦恼是次第而断啊，那么属于呢是渐修渐悟，那就名为叫做菩萨禅。那么若叫如来禅呢，就名为叫做圆顿禅啊，就是一开始发心，他就悟得万法为心的道理。那么由于万法为心故，所以心外就无法啦，那么法外，那么亦都无心，一切法清净直灭啦，一切法是圆而不动，一切法本来就是解脱，所谓无生死可了，就无涅槃可证，无烦恼可断，无菩提可证。那么由于无始时来他的习气都未除，所以以无修中而修。那么虽然是修，他亦是了解万法为心而修的，了达一一法都是清真法界啊，于这个所修所行而不自觉，所以名为他的圆顿禅啊，是亦名他的如来禅。就是他初发心时，他就观这个诸法实相，所以经中讲，他说有三摩提名大佛顶啊，九灵圆王就具足万行，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就妙庄严露啊，只就属于这个儒教的相相时。那么又说是名妙莲花是金刚王宝国，他而说三摩提坛子都超无学啊。那么既然坛子超无学啊，那么属于呢如来的相相前啊。那么又说宣说金刚王都如幻不思议啊，佛母真他门。那么既然为成佛之母，那么这种真三昧呢就是叫做如来禅。那么又在这个圆觉经里面讲，他说一切如来的本起因性，皆依圆照清净觉相，永断无明，就方成佛道。那么在花严经里面讲，他观一切法的心自性，那么若知菩萨与如是观行相应，初发心时就变成正觉，成就为真实不由他别，都是属于如来禅。那么此经所显啊，咁纯粹都系如来禅。咁有乜证明呢？嗱，例如阿难同任七归来啊，请佛开示十方如来得定菩提、妙天摩陀、三摩禅罗呢个妙三观门啊，就系属于咧如来禅。咁啊，经文下边亦都说，佢话用诸如来菩陀舍罗清净修净。嗱，咁啊，从阿难请佛开示佛呢以结为阿难开示，咁啊一问答都系离唔开呢个十方如来所得定嘅菩提，咁啊就说明啦，此经咧所显嘅纯粹就系个如来禅。咁啊佛自从许阿难为有大佛顶首年如王具足万行。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路，他所许的那么亦是如来禅。而向继众中所讲，他说十方薄伽梵一路都涅槃门啊，由过去诸如来的师门已成就啊， 咁啊骨又隔安啊，佢话耳虽长记，但益多闻，于听摩托，微物半照，心又未了。咁啊，是则佛自许有大乘之后，凡所开示都系圆顺止观，即是啊开示咧如来智。咁啊，向下结智之时，亦都话听摩托中要诸如来毗婆舍罗清净修正。咁啊，须知此经从始至终都系显呢个圆顺止观啊。是如来的最上善，他所破的是破这个世间善，是虚妄，亦都破这个声闻善，亦都虚妄。那么声闻善已经破三界我执，得证出世阿罗汉果，我们为什么还说的虚妄呢？就是因为他未见法身，所以向下十重阴魔之中，那么声闻缘觉都榜上有名了，咁啊，叫佢为佢嘅真前空种。咁啊，既然佢前空住于空，而不度众生啊，咁啊，所以亦都为佛咧所破斥，都说佢为佢就虚妄。咁啊，证明本经咧属于纯大乘法，纯是系显呢个如来智。但系我哋再指一段文所讲呢个禅定咧。所顯就屬於呢個菩薩禅，嗱咁啊向下波拉耶，即係波耶咧，先就係顯呢個如來禅。個非波拉耶，咁個波拉耶即是係波耶，咁啊中國話咧就係佢哋智慧啊，嗱咁啊智慧係有世間嘅智慧，有出世間嘅智慧啊，有出世間嘅上上智慧。咁如果佢能够通达世法，所谓琴棋诗画，诸子百家，衣钵经上，工巧技艺，天文地理等等咧，都名为叫做世间智。嗱，咁啊，若要话经文意识人，佢能够知苦，咁就全集啊，能够悟念，佢就修道，修道以优啊。断三界烦恼，证呢个无生智啊，咁就名为叫做出世智。咁啊，若是话进一步，咁啊了达万法唯心，观诸法空寂故，冇呢个其他心境究竟清净。所谓诸法从本来，都常住寂灭相啊，又话诸法寂灭相系不可以言宣，都系属于啦。这个出世间的上乘智，那么本经说四科七大皆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都是显这个出世间的上乘智。波罗蜜多，中国话它是事究竟，那我们凡是每凡一个事情，那么凡到圆满了，明白它是事究竟。咁啊，亦名佢就道比岸啊，嗱，例如话布施道比岸，咁啊，持戒道比岸，精进道比岸，忍辱道比岸，咁啊，禅定道比岸，波耶智慧道比岸，咁啊，所以六道之中随修一法，能到达法界嘅边际者，就名为佢就道比岸。那么其中呢六道之中呢，那么一定呢要有波耶，其他的五道才是可以名为道比岸，因为波耶呢超于前五道，前五道无波耶，只名为叫做道啊，不名叫做道比岸，要有波耶才可以名为呢叫做道比岸。咁啊，乜嘅波耶嘅智慧咧，就系我哋自己心性里边嘅本有心光，不止一念心光系照于诸法，无住无着，咁啊名为叫做波道比岸，印度话叫做波罗蜜。咁啊，而乃至咁啊，意思就系形上起下之时，咁啊乃至咧就系超略之时。 一節連菩薩的行目是很多，但是不出六道。那例如《花花經》裏面說，他說進行諸佛無量道法，《花蓮經》裏面說，他說一切法門都無盡海，又說我所修行無有量，獲得無量諸功德，安住無量諸行中，了達一切神通力。所以菩薩的行門是很多的，不能夠呢完全呢是列舉出來，所以只是說出上文呢這個六道從布施至到波野，一一法都能夠到達彼岸的實際理地，所以說他就是自道境。非但他阿揭，非阿羅漢，非三野三菩。咁啊，佛咧就有十種通號嘅，咁啊，始終咧就只係講三號，嗱，非坦塔阿傑，咁啊，號中屬於如來啊，那係叫做廣同先德號，就係話後佛出世，所有功德、智慧、慈悲、神通，都如同先佛再來嘅一樣啊，咁啊，叫做廣同先德號，嗱，咁啊，阿羅漢。中国话佢哋应供啊，就叫做堪弥福田号。佛呢已成佛道，具足圆满福德位啊，咁啊堪弥九法界众生嘅无犯，亦都咧堪以接受九法界众生嘅供养，佢系应该受人供养啊，所以名为叫做应供啊。嘅三野嘅三菩。中国话佢就正遍知，佢就遍知化界号。咁啊，始终在佛嘅十号之中，咁啊，只系说如来应供叫遍知。咁啊，仲有咧，明行足、善世、世间解、无上劫、前上般、天人师佛、世尊。咁啊，仲有七个号咧，未曾列出，只系列咧如来应供正遍知三号。其他的七號雖然未曾列出，但是前三號呢也都包括後七號，合起來就凡是成佛者都具足這個十種通號。就非大涅槃，大涅槃十所證的究竟理體，印度說叫做摩诃波涅槃，中國說叫做大寂滅。所謂大是叫做法身，極是叫做解脫，滅是波野。在這個波野經裏面說，他說如來身就非是涅槃，單是波野亦非涅槃，若但解脫亦非涅槃，我今都為眾生故，安住的如是三法入於涅槃。所以涅槃即是法身、解脫、波野的三德地藏。涅槃還有三個名字，一個就是正正涅槃，即是法身德，第二就是圓正涅槃，屬於波耶德，三呢是方便正涅槃，屬於解脫德。雖然三德有三名，但是唯是一心，非是有三法，所以就名為呢叫做大涅槃。